好的，我大概先做个开场。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一期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我现在预计叫的是《碧海银沙》。 碧海银沙， 你知道这个梗吗？ 不知道，你解释。 碧海银沙是好像啊，我记忆中好像是中国大陆第一个门户网站，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一些新闻资讯，然后进入一些聊天室去聊天。 就是国内第一个中文聊天室，我的意思。 但是它会匿名吗？还是公开的？它有社交功能吗？ 你说的是那个门户网站，还是说我们那个门户网站是有社交功能的？就是你会注册一个网名，然后在一个公开聊天室里面跟大家在公屏上面聊天。 其实那个时候你注册账号不需要什么绑定你的手机啊、身份证啊，都现在才有这些东西嘛。就这几年， 对， 你可以直接在网上扮演一个你不是你的那个性格的人，或者就以前其实都是这样。以前我印象里面，刚开始有互联网上网的时候，就不想让他跟我现实中的那个性格很重合，就一定会做一些更出格的也好，或者说更就是天马行空的一个。 所以那我们还要做自我介绍吗？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应该有个网名？ 对，我们可以用网名这一期，不需要， 对， 不需要用这个 挺好。 你还记得你们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 我操，那太…… 我记得， 我也记得，其实因为特别羞耻， 我也很羞耻。 你快点想想，快点告诉 我。 我 知道， 你也记得？ 对，我记得。 你第一个网名叫什么？ 我第一个网名是因为当时看哪一个杂志上的一个标题，然后我觉得这个标题在那个时候觉得很那个很有文艺的气息，就叫挚爱无痕。挚爱嘛，就是最爱的那个意思，挚爱无痕。然后当时记得还中间打了个符号什么。对， 你呢？ 我的网名叫追风少年，是那个时候玩 QQ 飞车，然后起的那个游戏名字，我就把它用作了那个 QQ 网名。 我第一个网名应该就叫伤心雨。 伤心雨。 是很经典的、很有年代感的网名，也是因为看到别人聊天室里面就是有这个名字，然后觉得哎，这个名字不错。我应该第一次在那个公屏上聊天，应该还是小学生。 其实你这个名字还蛮有生活气息的。 有生活气息吗？ 啊、 好，大家好，我是伤心鱼。 我是挚爱无痕。 我是追风少年。 好，我们这个节目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档。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是跟一群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儿，就是聊天的范围会特别广，不限制于任何垂直的领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接触到或者我们感兴趣的任何话题，我们都会时不时的在一起聊一聊。对，然后我们这一期还是想要定一个主题，这期的主题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微信群。 微信群， 对，然后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些基础的信息啊，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信息，就是微信这个软件，这个 APP， 首先它上线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1月21号，然后但是微信群聊呢，并不是跟微信同时上线的，就是微信群聊是在2013年6月份的时候它才上线的，然后这个是从网上收集的信息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准确的。然后你算一下，其实到现在为止它也只出现了不过7年的时间，然后但是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已经紧紧的绑定在一起了，就我觉得现在首先用手机的人可能大部分都还是有微信，然后用微信的人可能都是有微信群聊的，对吧？ 是，可能大家都忘了他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群聊。 对， 以为才有7年时间，我以为已经很久了，我以为微信有的时候就有微信群。 对，但其实不是同时上线的，就最开始的微信其实跟 QQ 的那个关系是绑得很近的。你们现在觉得自己微信群的使用率高吗？ 其实微信群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微信群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另一种的你的一个资讯群了，就是跟那个我在网上去找一些新闻啊，找一些资讯啊的那个功能更近了。然后我在里面评论留，就是说话的这种欲望不强了。 对，我大部分时候也是。其实就我今天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就是我在手机里面是有717个联系人，然后我有100多个群聊， 就是我觉得占比还是挺高的，就是这么算的话，其实我整个微信里面能社交覆盖的人，我按每一个群有100人算好了，就可能200多点高，那我可能我现在微信群里面的这些人就有1万个人，对吧？这个数学没错吧？就是我从我的微信可以触及的人有1万个人， 最多你的一个信息量你可以传播到10000人的。 对对，没错没错。但其实我不怎么用微信去跟别人聊天，我大部分是看别人在聊些什么，就而且也不是很频繁的看。 大多数人他那个群都是屏蔽的。 嗯，对，没错。 主要大家的那个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你晚上假如说在热聊的时候，你想休息，你就肯定会把它关掉那个信息，不然很吵。 我觉得是种习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最早的这个微信群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消息免提醒这个功能了，但是好像有这个功能出现以来，大部分的微信群我都是选择消息免提醒的，我就觉得我想看的时候我才点给他看，我不想让他就是我不想让别人只要发言我就必须得关注，我不希望有这种感觉，感觉自己好像是属于特别被动的那个状态。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微信群是不开这个免打扰的 工作群啊？ 工作群 他会强制要求吗？ 不会强制要求，可是因为大家现在太习惯用微信群来沟通工作了，就导致于你不开提醒的话，很多时候你会错过很多信息，你看不到。然后而且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就默认说我在群里面发的消息，每一个群组的成员你都是已经看了的。 嗯，对，我认同你刚说的这个点。然后我刚刚因为你说的，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工作的那个，他也有分那个阶级的感觉，就是你发消息你没看，不可能，就是，你说的那工作上面会有遗漏， 嗯， 然后你在里面说话，你会很小心翼翼。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工作群啊，最开始说的那个论坛，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很好，就很简单， 嗯， 就很单纯的，就是 你说聊天室是吗？ 啊， 聊天室没有什么功能，大家就是娱乐。 是， 如果他能回归那样的话，那应该是另外一款产品了。 嗯，微信不是有漂流瓶吗？ 嗯， 你们捞过漂流瓶？ 漂流瓶之前用玩了一下， 但是好像都变成一个发广告的一个。 现在没有了吧？ 有， 还有 漂流瓶是有，但是就是新鲜那么一阵儿，因为它其实那个功能很随机，它的那个就是你跟那个社交的对象发生那个联系很随机嘛，就不一定会捡到谁的漂流瓶，然后你写的一段话也不知道就扔到哪个地方。其实我感觉就现在越来越确定需要那种随机性的东西，其实就少了一些，在就是用的会少一些，没有那么好奇就是到底能看到谁的就是消息，或者我的消息会被我不知道人看到，我觉得这个变得不重要了，好像 可能像一个树洞一样，丢进去有没有回声都不重要，你只是说想要把它说出来， 嗯， 或者是把那东西事情讲出来，像日记，没有人有读者的但是不会回信的那个邮箱。 嗯， 以前好像是从哪儿开始有漂流瓶的？ 以前最早是 QQ 嘛 ，QQ 有漂流瓶。 哦， 嗯， 啊 ，QQ 邮箱漂流瓶， 好像还真的就没有漂流瓶 了，没有 了 吗？下线了已经。 嗯 嗯、 对， 他这么做的是什么目的？ 可能这个反馈的周期太长了，就是你漂流瓶可能要扔出去很久，别人才会回复你。 但是摇一摇现在还是有的。 摇一摇我也没怎么用过。 摇一摇，我朋友来约炮。 可是能约到炮吗？摇一摇。 嗯。 而且约的都是那些30-40岁的。 好吧，这个我们可以再开一个话题聊这个。我的群里面啊，大部分我会互动的群都是工作群，就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是追风少年。你的群大部分是什么群啊？ 看一下，你来看吧，你看读给他们听。你每个都可以点进去看。 嗯，被月亮亏欠的诗人。 这是一个读诗的、写诗的一个小组。 编剧演绎法02群。 这是学习的。 河西派是什么？ 河西派是以前在长沙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建立的一个，就是西岸派，类似于新浪潮，我们想 哦， 做成一个小组， 可以点开看一下吗？ 看，里面现在没发东西了， 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而且群上面那个消息显示消息不提醒，有一个群名叫做“快让我的感觉舒服点”，这是个啥群？ 啊，这是他朋友的一个片子的那个， 对，剧组的 啊，剧组的吗？这是片名是吗？ 嗯， 人性怼艺术二世 啊，这是一个每个星期会有一个艺术家来做讲座， 在群里面吗？ 嗯，在线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往上翻，它有语音。 哦，哎，这个还挺好玩的。 这个算比较学术性吧。 最近的一条比较长的消息是，我们的艺术分享实在要等待心情好起来才能进行，因此继续拖延一段时间再开始吧。目前继续处在废弃不用的状态下，有觉得不方便的朋友可以退群，深感抱歉。你在这个群里面发过言吗？ 没有， 就也还是在看资讯的那种功能。 对，你可以表达，但这个群里面要求很严格，就是你的表达一定不能说是简短几句话，你一定要有就是很完整的阐述。如果你要反驳作者的观点，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艺术家，今天做了一个讲座，这期的题目是什么什么，然后我讲了一个我的作品或者什么观点，你们如果不认同，你一定要去反驳，而且拿出你的理论，而不是说我觉得不好，你要说出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就任何 这个规则是你们进群的时候群主会跟你们说吗？还是你们默认这个群里面就应该是这样的交流方式？ 对，是群主规定的，他 群主规定的， 要共同建立一个健康的社群。 有点像艺术批评那种，是吧？ 就不能随便说好，也不能随便说坏。说好言说出理由，说坏言说出理由。 这个在以往的这种就微信群出现以前的时间里面，它是怎么实现的？就这种交流探讨，豆瓣小组吗？论坛？线下聚会？ 其实论坛这或者说那个就是豆瓣小组这个更可能更方便一些，因为你的那个。有一个主题嘛，下面人在评论，然后再接着在这个评论下面再回复。它比那个微信要方便，因为微信你圈他在聊的时候，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把你俩这个聊天刷掉了。但是你像论坛的话，你在他的这个聊天之下给一个回复，你怎么时候都是你俩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板块。对。所以其实其实群就是微信群，总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多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在一个话题里面共同的在这个话题里面，不希望突然展开在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展开一个单独的一个，就那样会聊的比较麻烦，在我看来。 就是你得私聊这种状况，你 最好 小窗它。 对，最好小窗一点。 我觉得它不太承载那种就是观点交流的功能，对我来说，因为就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它回复的周期特别短，它是特别考虑这个时效性的，就基本上你必须要马上回复这个人，不然这个话题其实作废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尤其在群里面 必须要参与。 对，尤其在群里面，就是如果你在论坛里面的话，你如果想讨论一个话题，即便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别人在聊别的事情，可是你依旧可以把这个话题捡起来继续去讨论，大家是默认说你是有一定的时间去反应的。但是群聊的话，如果你没有连续，你没有接着把那个上个话题聊完，别人如果开始聊别的东西，你是不太好意思打断他又回到之前那个话题的， 是 他好像是有个时效性的。 对。 然后再一个是就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群聊很多东西不能聊，就是会限制你的话题。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媒体群，就是疫情期间他们在聊一些疫情的话题，然后这个群主就被封号了，就是说你们不能在群里面发这些未经审核的这些疫情的新闻，不管是你从外网上面截图下来什么的。 那我有个问题就想就很疑问那什么叫审核？就是对他来说，对吧？ 不是他审核啊，这个是官方给他的一个回复，就是说那你如果你判断不了什么东西该发，什么东西不该发，你就都别发。这就是他们给出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这个群还有什么意义？ 对，所以就说群聊就不承载观点交流的这个功能，基本上很多时候啊，就是只有一个 嘻嘻哈哈、吃喝玩乐这种范围内。就是如果你想在里面谈论一些相对比较敏感，或者说可能会有很多分歧的那种观点的时候，他也是先把群主 给控制住， 那其实这就降低了你一个人想拉一帮的人去建群交流的那个热情了。你就觉得这好像变成一个责任跟负担。其实按理说群主只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空间，大家能有一些就是互相愿意聊这个东西的人进入，群主不应该在里面为每一个群友的发言负责。 对对，哎，这个很不一样，就是 我们现在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在想聊这样的话题，我们会有个电报群，就 Telegram 在那个上面建了个群，然后微信群的话就是大家只能发一些公众号里面发的东西，或者是官媒上那些新闻截图什么，然后聊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你真的想要探讨一些可能有这种差异性的观点的时候，你只能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门槛的一个地方去吧，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去说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群主的功能其实在别的软件跟在微信这个软件上好像也不太一样，就微信对群主的限制特别大。 对，所以其实慢慢的它又更变回成一种，就是你想聊天的话，你可能更愿意真的叫朋友出来面对面的聊一聊，就是那种聊天的积极性，由于它就是他所谓的这种话题自由度的降低，导致就是越来越不愿意去参与聊天了。因为你知道，不管你在这个群里面看到什么讯息，你的那个讨论跟他的那个观点都有一个另外一个监控者也好，一个人他们在看着你们在聊这个。那其实我们做的任何的观点的输出跟态度的输出，很像就会变成一种表演式的，就是你这个人感觉他很有自己的一些主见性，那他其实并不是说只是他觉得他有主见，他还带了一层他敢说的那个意思在那个里面。那但其实聊天这样的很没意思，在现实中 就我们先要经过一番自我审查和对他人的审查。 对，就是你然后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再加上这个微信群本身里面的那个举报功能，你不知道在这个群里面谁会把对方给举报掉。 对， 这样子做他们他们的效率更高更精准，他们就是就像社区对居民对那个住在社区里面的人负责，他们只找居委会，这样就居委会可以控制整个社群了，他不用再去控制社区里面每一个人了。 但是这样来说，就是他一直这样管的话，那其实微信的功能就越来越少了。 那当然， 就最多就变成一个我们联系然后怎么出来见面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其实最终他又回到我联系你，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去见一见，再去聊天，不会在微信上聊很多。 我觉得有的时候公众号它的这个讨论的空间都还比微信群要更广一些，对吧？ 怎么说？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公众号会用一些办法来规避审查的这个机制，然后能够发出一些声音来，然后直到它被和谐了或者被怎么样了。但是你微信群的话就变成一个， 但是公众号的问题是它在那个公众号里产生不了交流了，就是我发一个留言，然后那个公众号的主人他可以选放出来还是不放出来，一旦放出来的话，其实最多也就是我跟主人有一个交互，就是他在我的评论下面再回复一个，然后可能有些人在这个留言板上看到我的回复，然后他也想就这个问题聊一下，但这个就很难做到了。 哎，那这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近一次回复群聊，就是你们看群聊的时候，然后有没有过那种看到别人聊的话题其实没有在跟你对话，然后但是你们忍不住想要去参与的时刻？ 我已经就是除了那种就是很嘻嘻哈哈的那个，就是朋友之间发一些有搞笑的新闻啊图啊这些，我会在下面就是说一说，你观点类的就很少了，因为我自己可能也不会去加一些跟我观点很不一样那种，就是我有朋友他们会加一些什么中医群啊什么，就是那种就是很就非常 说到中医群大家都默契的笑了， 就类似于这样，然后他在里面潜伏着，然后突然就会发一些很二的一些言论，就说我其实也是一个祖传中医，然后他说他们家的祖传秘方是用什么人中黄，就是人的大便晒干之后的那个东西，然后说来治病，说有没有这个患者愿意来做就尝试一下之类的，就是变成一种就是搞怪就是使坏的那样的。 但是这样的群还是依旧能存在的，对吧？没有人去举报他吗？ 他如果演得够像的话就不会举报他，但是一般都是会被踢出的，就是他就是你毕竟就是他会比那些真正相信这些的人表现出来的那个更积极，其实 这个像是一个生活的小乐趣了， 对，他变成一个生活的，就是 他把微信群变成自己的一个玩具了感觉。 在里面，然后也有那种钓鱼群，就是发表一些很那个很傻逼的言论，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的就是钓一些脑残觉得他说的很棒，然后拉一个群里面，然后看他们就跟养蛊一样，就看他们在里面胡乱喷啊，这些东西就是变成。 哦，对，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什么湖人骑士，哎，勇士骑士对骂群那种，类似那种。 我靠，真的有！ 哎，你不知道吗？我当时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事情，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搞了好多。 在一个群里面对骂。 对，然后因为勇士骑士对骂群这一个事件，又引发了各种其他的对骂群，然后最厉害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什么河南人和全国其他人民对骂群。 那这个， 而且对，而且全都是那种真正的，就是其实那个群我当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你在那个群里吗？ 不是那个群，是就那种形式， 嗯， 因为大家的那个对骂其实 有点那种回到聊天室时代的感觉， 对， 对吧？ 就是因为观点在不断的碰撞，真正的碰撞，就是它还有很多巧思，比如说它像那种河南对话群的那种，他会用河南话给你，就是跟你用 还有 rap， 对，用 rap 交流，包括勇士骑士，因为他们都很知己知彼，说白了，就他们说的那个勇士的那个就是黑点。然后跟旗帜的黑点互相说都很准， 嗯， 所以那种交流其实非常针锋相对，还是能产生点有意思的东西的， 嗯， 但是更多情况下其实就是勇士群是勇士群，骑士群是骑士群嘛，所以他们在里面聊的也好，骂的也好，很快就达到共识了， 嗯， 然后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其实很多那样的群最终都变成黄群了，因为其实因为就反正都是共识，对吧？反正我们聊的都是共识的东西，那我们就是直接就发黄图，大家爽就行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最终会在那个层面达成共识，就是反正大家都互相认可，就是我们就搞点更直接爽就完了，就那种感觉就会到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三个聊天一直这么和谐，没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话题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开始聊 AV 女优，就开始疯狂开车了， 开始共享资源了。 对，你们手机没有什么让你们觉得就是跟其他群聊不太一样的群吗？ 我最近有一个那个加了一个猫的那个群， 嗯，是干什么的群？ 就是有一帮人养猫的和一帮不养猫的，不养猫的就是地名加他们家加那个云溪猫 哦， 再加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呢，其实不养猫的人占多数， 嗯， 养猫的人占少数，他们在那里发图，那些人就在那吸猫看猫，然后平时我就拍到我们家猫的一些照片了，我就发到群里面，那我也不管他们会怎么说，那就像是我一个塞到漂流瓶里面的几张照片而已， 嗯， 没等于他们会回复。我只是想要宣泄这个情绪啊，这个猫好可爱，你讲这个猫好可爱， 嗯， 日常反正也有人吸它， 嗯， 就是这样发出去， 有点像一个那种偶像跟粉丝的那个互动群的感觉，是吧？ 云吸猫， 嗯， 现在不是很多就是自己做那些宠物号， 嗯， 我看底下一些很多评论，其实也肯定不养猫， 嗯， 就是看他那些猫开开心心的生活就觉得， 嗯，但是我没有想到还有个专门这样的群，就是大家互相在。哎，我们还是聊回刚才那个，就是你网名叫啥来着？ 挚爱无痕。 挚爱无痕。 挚爱无痕。 挚爱无痕。你的微信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群？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我现在对于微信群就是需求，就是它能给我一些资讯。 嗯。 对，然后其实很多群，它的资讯传播并不会被封号，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就是讨论导致有些人在举报。 嗯， 所以其实就是最后慢慢就变成熟人群，然后我就有一些这样的网友拉我进这种熟人群，他们都很熟，但我可能只跟那个群主或者其中一个人熟，所以我没有太能进入他们的那个话题，我都是看他们发的东西， 嗯， 不过我还是挺习惯每天看到那个就是未读的时候会点进去看他们在聊什么， 嗯， 其实就是他们的人设他们的性格我都通过就是每天这样没事进去看就已经知道了，我甚至就能知道我说哪句话就是他就懂得梗， 嗯， 也相当于类似于变成朋友，但是就是从来没说过话，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会退群呢？就是感觉听下来很多时候就算这个群存在你们不互动或者是没什么意义也不太会主动退群吧？ 因为现在已经有那个消息免打扰， 嗯， 所以就是主动退群的那个就是欲望也不高， 嗯， 就是假如说是朋友一块建了群的话，基本上就不会退，就哪怕 从来不说话， 就哪怕后来就不说话了，也就放在那儿了。然后，但是如果是本身你就不熟的群，然后讨论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很没意思，就是然后占着你的那个聊天界面。 嗯， 就是出于那个美观就把它删了，就出于觉得 洁癖 就把它删了。 最近一次退群是一个同学群，以前发现以前暗恋的一个女孩子在那里，就没办法在她面前演，很尴尬，然后就退了。后来她又把我拉进去，隔了一个月之后她又把我拉进去了，然后我也没说话，大家好像都没说话，大家都知道少了一个人。 那个其实大家不知道 啊，可能是这样。 追风少年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偶像剧。我觉得群里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值得单独拿出来聊的，就是家族群。 家族群啊？ 对，家族群真的太特殊了，就因为感觉像它有一个年龄层的划分，就是好像在20多岁，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几乎在家族群里面不怎么活跃。然后都是家里的长辈会经常在群里面发很多东西，然后这个群里面的画风跟你在互联网上所有其他地方的画风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存在。 它有身份的属性吗？ 我觉得家族群的问题就在于它其实是一个更高度互相认同的一个关系群， 嗯， 但又不能在里面发黄图，对，它又不能变成黄群，所以它 这个点很准， 对对对， 所以就是。就会 哎，等一下，我有点质疑的地方，就是虽然说是高度认同，然后不能在里面发黄图，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很多长辈往里面发的链接都非常带有那种开车的导向，就是他们的封面图啊，跟他们的标题。 那是因为内容制作端的问题，就是他知道他这个内容要吸引什么，他就会在图片 封面 第一帧嘛，就是照那个视频的第一帧，他弄一个就特别那个色情的，然后底下居然你的就是家人们还在点赞，然后你其实这个就反向推到你也会好奇点去看看到底。其实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也不会点开，因为你知道这个很多都是那个一点开里面就什么那个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就是又出大事了之类的，就是那个 刚刚真爱无痕说的那个为什么家族群里面就是意识是统一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最终没有发黄图，这个我觉得跟前面的那个你可以联系起来聊一下。 嗯， 为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你 不能发。如果说大家可以开这个口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愿意发， 就是为什么不能发，是因为你不能发还是他们不能发？ 嗯，这个就太 这是教育的问题，就这个涉及的面就很广了。就是 主要还是我刚才就咱们刚才聊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假如是一个足球群，它最后变成了一个黄群， 嗯， 对我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就是很好的事嘛。就是我觉得还是你有黄群，你想看黄色这些东西很多，其实 嗯。 那家族群就更是这样了，就是你干嘛要去跟他们聊这些东西呢？有时候会觉得 有的时候是默认我们的长辈不能聊这个东西，然后长辈们也觉得不愿意跟我们聊，就别说发黄图了。你平时会跟你家人开黄色笑话吗？也不会吗？对吧？ 就像你昨天发的朋友圈，你也不可能给你家人发家人群里面说好痒是吧？叉叉好痒啊！ 是不是屏蔽了我？我也没看见。 我发了。都没屏蔽，他们能看见就能看见。 嗯， 就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可能家族群里面他还是有一个那个很多的身份在，就是父辈或者是长辈他们的话语权比我们更多。 嗯， 啊，他们来是在导向这个， 就大家不是一个平等在讨论的一个关系。 如果大家都那个身份属性都包开了，像那个足球群一样，那就可以最后会变成不发黄图，就大家都有利有弊。 但是我觉得家族群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才能抢红包。 这个我赞同。 大爷大娘过年好。 那你们会就是家里面比如说发一些特别奇怪的那种，就一看就是谣言啊，或者一看就是被误导的那种信息的时候，你们会 纠正他们了，或提出这个你这个信息其实被辟谣了或之类。 我不会， 不会， 不会， 就是不过取决于我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如果说我看到的是今天他发的话，我会回一下。如果说是一天以前的，我就觉得我单独拿这个事儿出来，感觉我特别事儿，就我也不好意思又把这个事儿拿回来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就是有时候价值观是很难掰的嘛。你看了知道了，只要他不是让自己受特别受伤害的这种，我都能默许。在我的观念里， 你会吗？ 我是，假如说看到我是会说的，就是。我甚至我都不用说，因为他发出来这个东西就一般就会有反面的文章或者辟谣的文章，我就直接把这个辟谣的文章也发进去。然后 你这个做法很好。 对，他愿意看他就看，他不愿意看那我最起码我也发在里面了。 但一般这样的事情多发生于什么就是医疗保健这样的信息，如果你去反驳的话，大部分结果就是长辈们会说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或者是注意一点总是没事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之类，就特别火悉尼的那个结论。然后下次有这样的信息，他们还是会这样发出来。 因为那些那个文章或者说那个标题就已经耸动了，然后文章里面就更吓人。就是他们肯定是出于一种就是关切，害怕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所以就赶紧发出来，就是那种祸事啊那种感觉，就是。有那样的心理。 你们在家族群里面就是发言的频率高吗？跟长辈们互动的 没有什么发言，其实都 跟他一样。 我也很好奇有没有那种特别和谐的家族群，就是大家其乐融融，每天都互相聊。 我觉得首先这样的一个氛围得建立在一个就是相对性大家的包容度比较高，最起码大家不可能就是总发这种特别谣言式的这种新闻，因为他总发这种谣言式新闻，原因也很简单，现在是这种数据时代，就说明他老看这些东西，然后他的那个软件就会总给他推这种东西，那他总看总推，他就形成他的一套观点了， 就相信这个是真的， 对，相信一套这样的观点，相信这个东西真的，那你要如果我觉得家族群讨论。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跟家族里面的人讨论变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还是懒。你没有，他们也不愿意去接触新的软件，或者比如说，更别说翻墙了。只是说，就是有一些能发中立信息的一些公众号，这些其实他们都很少看，可能他们看的都是头条呀、这些。头条就属于一种特别喜欢量贩式的，就是你喜欢吃这个，他就给你批量生产这种东西，然后你就老看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孩子也不愿意，或者说也很少会教家里面人怎么去使用软件，去看一些更客观的信息。然后你就算教了，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个用户，就没有这个用使用习惯。所以我觉得能产生积极讨论的部分，肯定是你的家长也非常好奇，也非常对这个新鲜事物保持着就是吸收跟一些客观的态度去接触。 其实很多工作群里面，刚刚跟那个家族群有点类似嘛。发的都是收到、已阅、 对、 明白、 对。是的，工作群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懒的一种存在，就是我不觉得工作群的存在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变高。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办公室里，你去找一个对这个事情主要负责的人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然后就应该去推进了。但是现在变成是我们一定要有公示的一个这样的行为， 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工作， 其实就变成很模棱两可的一种感觉，就你也不知道决策的人到底 是 谁， 像是在监控一样， 对，你也不知道决策的人到底是谁，好像每个人都要参与。其实但是你说工作中真的每一个事情都需要所有人去参与吗？好像也不是吧。 所以你们不是会分很多的工作群？ 对，我们公司特别奇葩，我们公司核心人员只有十个人，就加上老板一共只有十个人，然后我们工作群大概有快二十个工作群，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业务对接啊什么的，就是 可能公司里面员工私下还有小群， 有啊，肯定有啊，就我们而且有些因为我工作性质是属于就是会跟一些达人去沟通啊，就服务达人给他们生产内容嘛，然后达人也很奇葩，他自己七个人的一个组，他分成三个工作群去层层审核制，就特别特别诡异，就变他其实变得更复杂，就是你每一个阶段工作必须要所有人都先达成共识，都信息同步之后我才去做推进。但我们知道现实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核心人员知道了，我们去执行就 OK 了。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我们推测以后这个微信里面这个功能会消失吗？还是会强化？ 我觉得不会消失，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它有一个它跟当年的邮件有一种类似的关系，就是它有一个记录公式然后留存为证据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在工作关系里面我可以默认说你在这个群里面，然后我发这个消息我就是已经传递给你了，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责任就是交付出去了，我不用再去承担别的责任。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在工作关系里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省事儿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功能肯定会被滥用，我觉得就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可能会被滥用。 就是我反正已经发了， 对 我那个你们没看到的肯定是你们的问题了，我已经发了。 我们前公司更奇葩，就是他们明确在公司的那个群公告里面就明确要求大家必须把这个群置顶，并且不能关闭消息提醒。 那他也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啊，可是他觉得我这个话只要说出来你就要必须这样执行。 他这个也是有一个就是前提，就是他这样的要求之后你就不可能再说你没看到。 对，没错。 你说哎我那个我消息群太多了，或者说、哎、我那个没有看到信息之类的，就是没有读到，因为每个信息都会响的话，那就 大部分时候其实在微信群里沟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紧迫，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特别严肃的需要去处理的问题，我们还是会打电话。就是对，像我们是多地办公的话，我们就打电话；如果是不是多地办公的话，我们就面对面的去说。就微信群里面大部分的信息，其实真的是可能有80%工作群啊，工作群里面可能大概有80%的信息真的是些没意义的信息。 我刚才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形式之上还要这样子去做？就那些工作群里啊，是不是也是你说的那个公式？我要证明， 对、 我做了某一件事， 对， 确实做了这个工作。 就它其实是一种蛮官僚的那个 啊，对对，官僚这个用的很准确， 对吧？就我现在特别讨厌有微信群这个东西，因为怎么说，你工作是有时间段的，比方说我早上9点去上班，然后我晚上6点钟去，我6点钟下班，但因为有了微信群的存在，你就变得你的生活会无时无刻都有可能被它打断，被它干扰。如果说像以前我们工作的话，我们在非上班的阶段你联系不到我，然后或者是我们明确我们大家是有共识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下班了，就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但因为有了微信群的存在，他觉得联系到你很容易，然后也觉得说大家既然有这个微信群，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及时的保持一个沟通，然后他就会半夜11、12点给你发一些工作的消息，就很讨厌。 他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 对对，因为本身微信就是一个社交软件，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本来应该是一个更生活化的一个软件，它的功能不是处理工作事务，但现在其实我用微信更多时候真的就是在处理工作事务。 而且现在好像说要拉一个群的那个功利性很，就是目的性其实很强，对吧？就是说我要拉这个群，我们就要相当于像是有一个主题一样的那样一个东西吧。 那你说，那会不会越来越多的那些工作啊，在职场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会减少使用微信的频率？ 没办法吧，我觉得普通职员没得选。 那最后，社交就只是变成手机里面通讯录了，就是直接会打电话，那不会在微信里面。 我觉得不会，就我还是刚刚那个观点，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对于我们这种啊，就是低端的从业者、打工仔来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很烦的、很讨厌，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决策层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简单、高效的一件事情。它服务于那个头部的那一群人，而不是服务于我们这群。 什么时候这个观念开始形成的呀？这个 就对啊，很潜移默化呀。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可是现在大家已经都服从于这种关系了。 就是上司拉一个群，然后进来啊，大家就开始默认所有的规则，他甚至不用什么公告， 对， 默认这个规则，发消息必须要。 然后法律也没有规定说你在工作区里面去沟通这些东西，算不算是一个工作时间，算不算是加班？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这就是在加班，你在工作区里面给我安排工作任务了呀，我有证据啊，甚至你凌晨几点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但是他没有被放在一个要讨论的空间里。我觉得就可能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灰色地带吧，像是一个法律的空子，就是我可以在通过线上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然后你要完成，然后我还可以不用当做是不用给你支付额外的劳动报酬。但如果法律约束了，说你如果在微信里面去布置工作任务，也算是额外的一个工作付，你要付出额外的报酬的话，那可能这个现象就会得到缓解吧。 嗯，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个工作群啊，微信这个东西，我们只要一聊，其实很多人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 嗯， 这个问题要解决不了。 我觉得一个东西出现，你不是为了解决它，你就是想着怎么去跟它，怎么跟它和谐相处。 其实你还是会遇到， 辞职也解决不了。 除非你告别互联网，就是你断网， 嗯， 对吧？ 邮件，你用邮件沟通， 嗯， 就是你有工作了就发邮件过来。 对，现在就是你那么高效，但是你的那个交流功能有没有达到？ 嗯， 其实主要是这个原因嘛。 对， 感觉其实好像也就是看一下。 因为成本太低了，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因为你发一条微信的成本太低了。比方说我以前像我要发一条邮件，或者是我要打一通电话，我要写一封信，我打电话需要话费吧，我写信需要时间去等吧，我发一封邮件我需要去编辑一个格式嘛，对吧？这些都是有成本的。那在有成本的这个约束下，我会希望我的信息是尽可能的准确，而且是有效的，而且是很有对，不啰嗦，而且是有，就是怎么说，是很着急的，真正急迫的事情我会去发给你，或者我去跟你去讲，而不是这种像微信这种有的没的我都给你来一下这种感觉。 看起来又不像是工作，但它确实就是工作，就 而且 不正式嘛。 对，因为它不正式，导致你很多我们认为是决策的东西，在微信群里面，就是大家的公示了之后也并不成立，因为它太不正式了，就变成是你虽然在群里面发一个非常一本正经的通知，然后艾特了所有人去看，可是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就再跟你去讨论这个事情，好像它又变成一个不是官方的决定或者决策了。就你最终如果真的你想要发一个非常正式的公告，你还是要通过现在有钉钉啊 OA 啊，或者是你发一个群邮件啊，你还是要通过这样的形式， 没有必要。操， 对，就感觉好像很啰嗦嘛，就是我们在群里面在做决策，然后这个决策又是一个非常不正式的决策。 其实就是他妈的那帮人想要刷一下存在感。 嗯， 是不是？ 那你比如说你们的那些领导在群里面发一个一些什么职场的这种文章呀，就是怎么就是高效工作呀之类的这种文章发到群里面，你们都会你会点开看吗？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群里面大部分时间不会发这个东西，就我们这个工作群还好，大家只是聊工作的事情。即便发这样的东西，我会点开看一眼，看一下大概这个内容是什么，因为我很多是标题是很标题党的，你没办法通过一个标题去判断这个内容到底写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信息我大概一看我就挺傻逼的，我就不会仔细看，我就会把它关了，然后发一个大拇指在群里。 相信我有一个提议， 嗯， 就是你把这一期播客发到群里。 我把这期播客发到群里吗？发我工作群里吗？我可能会发在朋友圈，但我不会发在工作群里。 我开玩笑的，别这么做。 倒也无所谓，其实我对工作还好，没有那么看重。 嗯、 就是， 嗯，像哎，给他们听，就像那个，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值得。我没有大费周章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聊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的初衷。 嗯、 我不是为了做给他们听的，这是我业余生活逃离了工作群之外的一个业余的爱好。 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你们觉得需要去建一个群呢？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团队意识，就是有那个统一意识，有那个就是觉得我们就像一个团队一样， 嗯， 有这个领地意识，像是这个圈子啊，他会把它做一个群。 我之前见过一个群是夸夸群，我在网上看到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些人工作特别沮丧啊什么的，或者生活没遇到很多特别郁闷的事情，就有一些 需要阳光， 对，需要一些阳光的滋润，就有那些这样夸夸群。你在这个群里面就只能夸人，你不能说任何其他 东西。我也想进这个群。 这个群死了，我跟你说，这个群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外卖红包群了。 这个群初衷真的是很好。 群初衷是很好，可是怎么说，就对这个规则还是不太熟吧，只能说我们都没太玩起来当时。 可以再把你那些姐妹们拉起来，就夸夸群二。 嗯，就夸夸群最后变成一个彩虹屁群，不是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大家只是猎奇的感觉，都想看看到底谁心情不好，然后怎么样的。 这个很好，它也有一个倾诉的出口啊。 嗯，其实没太起到这样的功能。 嗯，其实你光夸的话，还是人就是在里面，你夸时间长了多了，他也不信你夸这套东西了。 啊，对，就是会有 会最后发话题。 嗯，因为这个很奇怪，就是我们那个夸夸群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就是有一些阴阳怪气的人，就是他会故意发一些网上那些图，然后就是比方说一个真的就很丑的一个男的，然后就发到群里面说，这就是我的自拍，请大家夸我，就是这种人。 就是说反正你们既然说什么都能夸，那我就放我屎来让你们夸，就是 他 一个 就变成他在挑衅你。他没有觉得说我要享受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些乐趣啊，或者我跟大家一起玩，他想要做那个破坏者。 但玩的那个机制很复杂，在我看来，就他可能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玩的话，能玩起来的话，你就不太会进到群里面玩。进到群里面其实还是想有一个群体依靠的那种心理，那你发展那种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困扰，然后希望别人给你阳光来夸你，得不到那种补偿的话，其实或者就是没玩起来，没有夸的有意思的话，就不好说。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夸群的那个建立之后，反而并不是说全是需要被夸的那种，就是玩，就或者就想在里面， 对，大家变成一个主题乐园式的一种体验了。 没有真的说需求，我就是生活中很多很那个悲伤，希望别人能给我点快乐，没有那样的需求人会找这种群。我觉得真正的他可能还更需要真正现实生活中身边的一些实在的一些帮助吧。 哎，你们知道现在有个概念叫做社群运营吗？就是在新媒体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群的形式，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 KOL， 我是一个博主，然后我把我的粉丝建成一个群，然后我通过这个群去做商业的变现，变成一个像是一个边界很模糊的一个店铺的感觉。 嗯， 对， 我知道这个存在。 嗯，就是这个群已经又演化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我不知道以后它可能还会演化出什么新的功能，我觉得还挺神奇。 嗯， 就最早 消费粉丝嘛。 嗯，最早群聊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朋友想要在这两边一个宿舍的舍友啊，或者是一家人啊，在一个群里面，就是想要分享一些非常日常的一些片段，然后慢慢有了工作群。然后有了一些话题群，就是观点群，主题群，然后现在又有了电商社群，对吧？有这种具有营销性质这种群，甚至很多现在群是付费的，你要付费你才能被加到这个群聊里。 什么样的群才会有付费呢？ 比方说我现在加的那种就是互联网资讯群，就是你在这个群里面有很多的互联网从业人员，他们会发一些业内的信息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广告资源的共享啊，等于你花钱买了一个通讯录。 反正我觉得群这个形式肯定不会没有，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它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沟通的部分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它其实确实就比较就越来越简单了。你像以前其实想结一个就想有一个小团体，其实是要有仪式感的，那现在三个人就能拉一个群，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个仪式感了，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拥有自己的那个群，很快就可以有，然后不说话也就不说话了，就扔在那儿了。但呢，他就变制造了一个空房，一个 垃圾， 一个垃圾在那个地方，太容易了，主要是。所以这个跟所有的很多现在的一些东西都有关系，就是很多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没有仪式感，它就会变得 无聊。 你是一个总结式的发言吗？那我们这一期关于微信群的谈话就到这里先结束了。就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做一个播客节目，然后没有什么经验，业务不是很娴熟，我也没有什么社交的主页让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也不现在也不太确定会上传到哪些平台，你在哪个平台看到你就在哪个平台关注我们吧。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生活愉快。我没有打算要关啊，就是还是可以该聊什么就聊什么。我本来想着今天自己录这个节目了，幸好有你们在，不然我自己一个人说可能二十分钟就说完了。 我觉得所以聊天还是要有交流，这样 对， 就有信息量产生。 主要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聊天的状态其实也没有太多碰撞， 我们太和谐了，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没有什么观点的针锋相对的那个对立的东西。我还挺期待说有一些跟我想法特别不一样的人， 因为我们之间太熟了。 一个是熟，一个是其实可能对于微信群的这个观点我们都差不多。 但其实也没有说刻意要避开那种就是针锋相对的时刻，就是一个 你比如说我假如是一个管理者，那我肯定会给你列举群的好处，对吧，类似于这样的，那样的话可能 对我们都不是一个群， 我们其实 群聊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众， 我们甚至都没有当过哪个群群主，就是我都很少去做群主。所以既然都是群员的立场的话，那其实聊的观点就不会特别多。 我们都在发黄图， 没有，我们都在收黄图， 收黄图， 默默的看黄图。 如果有那种群主，对吧？可能聊出来的感觉就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个，但是这也是我们 对， 这也是我们这次聊完之后一个总结嘛，就知道下一次如果再找聊天的话，应该去找就是哪些身份立场上的，就是他都不用设计，他肯定会跟你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结束吧，就是他还是你就算把这个节目上传到网上之后，他还是有个发酵的可能啊，会有其他人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肯定 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结束，可能会有一些群主来参与讨论吧。 对， 所以讨论评论本身又是作品的一部分。 对啊，对， 没错， 对。 但是就只是从你的那个可听度来看，就相当于你为啥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里面有情感，有关系的冲突。那听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如果能把这一期听下去的时候，他肯定也是更想听到的是一些观点的冲突，有这个可能。就相当于你看路上有人吵架，你会站在那儿看看他俩为啥吵架，就那种感觉。 我不太做这个观点，我跟你不太一样吧。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所有人都特别痴迷于一种冲突的感觉，就是也不是所有的好的作品里面都一定会有冲突吧，对吧？ 三星宇说的我知道，你就把它做成日记一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只要就是比较真诚，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艺术形式，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加工，它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的，就是一把一说成一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去预期它到底会编织出什么样的色彩，就随它去吧，自在就好。